这里有风景秀丽的蜿蜒小径，有高大神圣的圣心教堂，有画家聚集的小丘广场，有夜夜笙箫的红磨坊，还有写满爱情的爱之墙。可以说，这里和谐包容了宗教、艺术、娱乐与爱情。电影《天使艾米丽》中，在女主人公艾米丽的精心安排和勇敢追求之下，男主人公尼诺终于和她走到了一起。正如电影中展现的那样，蒙马特高地也是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地方。而这里的圣心教堂更是蒙马特高地的一个地标性建筑，这里也见证了每一个人的故事与传奇。蒙马特高地的街巷和巴黎其他地区的一样，充满了优雅的法式风情。但是不同的是，倘若你骑着单车穿梭于此，你也将置身于蒙马特的传说之中了。接下来呢，我们跟随电影《恋空》去往日本的大分。大分县是位于日本九州的东北部的，自古呢被称为丰国，有丰饶之国的意思。这里的植物、水利资源都极为丰富，还有良好的观光资源。著名的景点包括宇佐神宫、耶马西国定公园，还有别府温泉等等。尤其大部分的温泉数量和涌出数都是在日本为第一位的。大分的知名度虽然比不上东京、大阪，而电影《恋空》中的场景呢，却让人记住了这个世外桃源。大分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民俗活动，那么到了秋天呢，这里会举行祭祀以及庆祝丰收的活动，其中以国见町的别克斯节还有大田村的浊酒节最为代表性。这里呢，仍然保留了古老的祭祀形式。而温泉呢，更是大分的名片和骄傲。骑车看景之后，不妨去体验一下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温泉，可以舒筋活血，洗去一身的疲倦。下一站我们要去往美国了，我们要跟随电影《和夏末的五百天》去往洛杉矶的格里菲斯公园。格里菲斯公园是北美最大的都市公园，山上的好莱坞巨型英文标牌每个都有五层楼那么高，世界著名。位于公园内的格里菲斯天文台在洛杉矶可是声名显赫，天文台坐落于好莱坞的山顶之上，视野相当的宽阔，夜间时分可以眺望全洛杉矶五光十色的街景以及万家灯火的辉煌。公园内还种植了许多橡树和野生的鼠尾草，公园大部分的地方仍保持着早期印第安人居住的景观，而园内有许多观光的景点，包括动物园、高尔夫球场、博物馆、天文瞭望台以及登山骑马的步道和火车观光区等等。 园本身一样，格里菲斯公园也能给人以轻松惬意的舒适感。这里是洛杉矶人和家人朋友共度周末的首选之地。空旷的场地，举世闻名的地标，再加上加州独有的好天气，选择骑行目的地，那格里菲斯公园再适合不过了。随电影寻找最美骑行路线，各位亲们欢迎回来，大家继续跟我一起踏上单车寻找美丽之旅。下一站呢，我们要去往韩国的庆州。庆州曾经是新罗王朝的首都，也是韩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是一座古老而又恬静的城市。在庆州，凡是山地溪谷都有王陵石塔佛像寺庙的遗址，不用去博物馆探古，只要游览庆州古都，也就等于在探索古代灿烂的文化遗址了。所以呢，庆州也有无围墙的博物馆这样一个美名。那么来到庆州，主要的旅游景点包括大陵苑、佛国寺、占星台、庆州民俗公益村等等。其中佛国寺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寺院之一，已经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庆州呢不算大，就算骑上自行车也没有多久就可以绕城一圈了。骑车在古迹韩屋间穿梭而行，也正如电影庆州当中的经典桥段，可以品味韩国秋日的静谧。庆州的秋季天高气爽，枫丹尽染，而女神金喜善在庆州也拍过这样一部电视剧，叫做《真是好时节》，这个标题也在此时此地算是恰如其分了。 洲的古城，我们再去往欧洲的古堡。接下来跟随电影《一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英国爱丁堡。爱丁堡是英国著名的文化古城，苏格兰的首府，也是苏格兰最具特色的城市。爱丁堡历史悠久，许多的历史建筑现在仍然是保存完好的。爱丁堡城堡、荷里路德宫、圣吉尔斯大教堂等一些名胜都在此地。爱丁堡的旧城和新城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4年的时候，爱丁堡成为了世界第一座文学之城。爱丁堡的教育非常的发达，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爱丁堡大学也坐落于此。再加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等一些文化活动，爱丁堡已经成为了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旅游城市。在爱丁堡的街巷当中骑车穿行，就会有电影《一天》那般的感受，兜兜圈，身边就有最美的风景。而在这样文化的交织下，爱丁堡也独具特色，这里骑行游览不必担心眼前会有单调重复的景色。接下来我们跟随电影《金色梦乡》来到日本仙台。可能中国朋友对仙台的最初认识应该来自于鲁迅先生曾在此地学医的经历吧。仙台是日本东北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有流经城市中心的广濑川和绿茵茵的榉木道等一些美丽景观，特别是城市中心的那种街道树还有公园绿植特别的多，所以呢，这里又被人称为杜都，也就是树林之城的意思。仙台著名的自然景观包括松岛、藏王山等等，其中松岛与京都府的天桥、广岛县的宫岛并称为日本三景。我们在观看电影《金色梦乡》时，会被主人公充满戏剧化的人生经历所牵动，似乎没有怎么欣赏一下仙台的美景，但这也无法掩盖仙台的美丽。能够将自然和人文完美的融合是仙台的最大特点。仙台呢，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踏上自行车便可以领略仙台古今交融的魅力了。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山西平遥，观看电影《站台》，一起游走平遥。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时期，后来经过历代的不断修缮，还有明清时候的扩建，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是中国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这里的民居建筑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外观又很封闭，大院深深。精巧的木雕、砖雕和石雕，再配以浓重乡土气息的剪纸窗花，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集中体现了公元14到19世纪前后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那这里的主要景点呢，还包括平遥的县衙、日升昌票号、平遥城墙。在电影《站台》里，主人公在平遥的城墙上骑车的场景，让人联想到旧日的点点滴滴，也是感慨万千的。今日的平遥虽保留了传统的建筑和文化，自行车的痕迹也带着一抹浓重古朴的晋中文化色彩。 我陌生里的 清楚，无惧现实残酷，你肩膀上的国度也有我骄傲的态度，所以默契同步撑起一片欢呼，We together不轻易认输，We together替自己做主，心中点亮爱让人专注，执着的义无反顾，我们哭笑同路，汗水是记录，泪水是领悟，都疯狂的投入，说好永远同路，从最初辛苦到最后幸福，这旅程不孤独。想你的地图也是你要的蓝图，所以视线清楚，无惧现实残酷，你肩膀上的国度也有我骄傲的态度，所以默契同步撑起一片欢呼，We together不轻易认输，We together替自己做主，心中点亮爱让人专注，是记录，泪水是领悟，都疯狂的投入，说好永远同路，从最初辛苦到最后幸福，这旅程不孤独。 跟随电影的光影脚步，继续踏寻浪漫的骑行之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盘点一下电影当中那些最适合骑行的场景，我们也一并重新游走。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电影《情书》的拍摄地日本小樽。小樽原本只是北海道的一个小小渔村，后来呢成为了指定的国际贸易港，但繁华落后却又成为了一个落寞的小港口。人口外流，国际货轮不在，小樽却能够善用旧有的废弃仓库，把它们都变成了公共设施。这里由一个过气了的小山港发展成了现在观光重镇，浪漫之都。小樽娇小而玲珑，但应有尽有，到处都是博物馆和餐厅，建筑兼具欧洲和日本的特色，充满了旧时的情调。著名的景点包括音乐荷塘，还有交通纪念馆。小樽的寿司也是极负盛名的。电影《情书》的故事情节虽然发生在神户，但是影片的大部分取景呢却是在小樽拍摄的。影片的基调是忧伤中夹杂着纯爱的温情，就像这座旧日情怀中带着温暖的小城一般。骑行穿过小樽的大街小巷，也就穿过了城市最纯美的记忆。接下来我们跟随电影《雏菊》的脚步，去往荷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全市共有160多条大小水道，由1000多座桥梁相连而成，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为北方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同时也是欧洲的艺术文化名城， 古老而富有韵味。国立博物馆、梵高博物馆等一些艺术场馆分布其中。另外呢，自行车游览是阿姆斯特丹最便利的交通工具，这里大概也算得上是世界上最适合骑行的地方之一了。影片《雏菊》当中，女主角全智贤化身文艺女画家，踏着一辆单车看遍了阿姆斯特丹的最美景色。阿姆斯特丹是自行车的天堂，最适合骑行的城市之一，这里开放的文化氛围也赋予了都市自行车的自由精神。最后，让我们跟随《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一起走进台湾的淡水。淡水区呢，位于台湾新北市的西北沿海处，是淡水河出海口的北侧。这里河光山水，风景秀丽，自古就是台湾八景之一，昔日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这里在历史上曾经是台湾的第一大港，也是西方文明在台湾北部传播的起点。而今天的淡水却仍然保留着别具风情的老街。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也就是小白宫，还有淡江中学都坐落其中。正是有了周董的那部经典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淡水的美景也不再是秘密了。淡水的老街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气质，踏着单车，宁静的小镇魅力扑面而来。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